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指定诊所除了现时的预约电话之外，会另设一个关爱预约的专线，较高风险的人士，譬如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5岁以下的小童，怀孕28周或者以上的孕妇，希望他能够容易啲攞到那个筹，快啲见到医生，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开埋药给他吃。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嚟到6: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亦都希望咧随住你扭开收音机嘅呢一刻咧，所有嘅事情都会变得美好起嚟啦。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今日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部分地区咧系有雾嘅。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而离岸嘅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嘅。咁啊，留意埋啦，未来一两日咧都系潮湿有雾，日间咧相当温暖。而星期三咧，天气就会转凉同埋有骤雨啦。我之前咧都有睇过啦，大概可能会跌到15度吓，所以如果咧有一两件嘅厚衫又或者系外套嘅话，最好就不要完全执晒它，换晒个衣柜住啦。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92%。星期天可能很多朋友就可以休息，亦都有很多朋友好像林慧一样啦，继续是要工作啦。但无论你是休息也好，工作也好，都希望你可以好好咁样全程投入啦。就算有疫情都好，亦都要相信我哋总会心连心，有一日我哋会击退佢嘅。希望我哋可以好快咁样放低晒所有忧愁同埋所有嘅担忧。就算当你係好担心嘅时候呢，试下搵人倾下偈啦，又或者如果你呢有好多嘅打气说话想讲嘅话呢，亦都可以藉住今朝早嘅机会打电话嚟啦。1872388呢，咁陣间6:30之后呢，我哋就同大家一齐倾下偈，一齐呢当多啲正能量可以聚集埋一齐嘅时候，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嘅心情都好一啲啊。 再见悲哀人，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与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 送走了林忆莲，再见悲哀这首歌，每一次我自己听的时候呢，就是都可以很豁然开朗地觉得任何你面对的境况呢，都总是会有令你释怀的一天的。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跟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从未说出口，只得你亦听得到，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 we are one and all， 从不分你跟我 当然希望大家可以好似呢十二个大男孩一样咁团结咁齐心啊。 从不止我一个。 当你身边有人同行的时候，当然那个凝聚力不会只是一个人啦。好像我们老生常谈，团结就是力量。Mirror, one and all。 最爱往往难以相厮守，爱

六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 JC 嘅 I Wis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警方西区警区昨日联同食环署巡查过百间持牌酒吧、食肆及表列处所，向四名未有在进入食肆前扫描安心出行，以及一名未符合疫苗通行证规定的顾客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会向一名牌照负责人发出传票。人員亦巡邏西營盤、石塘咀、堅尼地城、數碼港、香港仔、黃竹坑及淺水灣等，發現14名市民涉嫌違反口罩令，向他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在數碼港和卑路乍街灣公園分別發現3名外佣及4名外籍男女聚集，涉嫌違反限聚令，向他們發出告票。警方強調會在不給予警告的情況下向違例人士執法。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西方不可能再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恢復正常關係。約翰遜出席保守黨會議時指出，如果好像2014年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後一樣，試圖與普京恢復正常關係，將會是再次犯上同樣的錯誤。約翰遜又認為英國必須採取果斷措施，結束對俄羅斯石油及天然氣的依賴，是時候奪回能源供應的控制權。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呼吁欧盟尽快对俄罗斯实施全面贸易禁令，认为对俄罗斯船只和货物的封锁将会迫使莫斯科停止这场残酷的战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岸田文雄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动摇了国际秩序基础，要作出明确回应。他说两人确认不能够原谅以武力单方面改变任何地区现状的行为，有必要根据国际法寻求和平解决争端。莫迪说世界仍在努力应对新冠大流行和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存在障碍，地缘政治事件亦带来新挑战，深化印日伙伴关系将会促进印太地区以至是全球和平繁荣和稳定。两国签署6项协议，并且宣布建立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岸田亦宣布一项在5年内向印度投资50,000亿日元的计划。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徽和赞比亚外长卡库博会谈，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展述中方原则立场，卡库博赞同透过谈判解决冲突，赞赏中方积极劝和促谈，以及长期为实现和平发挥的引领作用。王毅又说中方愿意加强与赞方的战略沟通，扩大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愿意同包括赞方在内的非洲国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卡库博说感谢中方坚定支持抗疫，愿意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愿意同中方共同坚定维护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国际社会公认原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天气转凉及有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喂，小明，好耐冇见啊，打个电话关心你先，你打咗第一针疫苗未啊？ 梗系打咗啦。疫苗是我们对抗新冠病毒的有力武器，不单可以降低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还可以帮助预防重病和死亡。而且大部分疫苗都需要后续增强剂才可以完全起作用，所以要打齐第三针。你问我这些做什么？ 其实我是想问下你疫苗通行证的事。 疫苗通行证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同样会按部调整。如果你打了第一针，都要按时打第二针、第三针，这样疫苗通行证才可以继续生效。 打齐针，防重症。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日的嘉宾是为了见他的太太，专登有因你来了香港3个月，就是想陪下对方。哇，听到都觉得非常之 sweet 啊！有上集嘉宾 Cynthia 的丈夫，来自印尼的大学讲师 Fabian。 Halo semuanya, apa kabar? Semoga dalam keadaan yang sehat. Saya Fabian dari Indonesia, tepatnya dari Jakarta. Pekerjaan saya sekarang, saya seorang dosen di salah satu universitas swasta terbesar di Indonesia. Sebelumnya saya ke Hong Kong untuk menyelesaikan studi doktoral atau PhD di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lama 4 tahun. 原来 Fabian 呢，佢系嚟自印尼雅加达，佢而家咧就喺印尼最大嘅私立大学做紧讲师。而之前呢，他还在香港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那 Fabian， 那我知道你之前在香港都住了很长时间啦，原来差不多有4-5年，那对香港应该很熟悉的啦。你最喜欢香港哪里呢？ dari tempat-tempat di Hong Kong， saya suka dengan Lantau Island gitu. Kenapa? Karena kebetulan saya suka hiking dan di Lantau Island itu banyak rute-rute hiking yang beragam gitu dan beberapa gunung-gunung tertinggijuga terletak di Lantau Island gitu. Dan selain itu kita juga bisa banyak melakukan berbagai kegiatan ya, misalnya ke Tai O, di situ ada fishing village. Jadi di Lantau Island itu banyak yang bisa kita lakukan. 佢话佢最中意嘅就系大屿山，点解咧？佢话因为佢好中意行山，而大屿山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行山路线，而有啲好高嘅山咧都系喺大屿山噶。咁因为疫情关系啦，我知道咧好多情人都分隔异地啊，但我感觉到咧你哋虽然好耐冇见，但系感情都系咁好噶。有冇啲咩维系感情嘅方法可以分享下咧？ Yeah.Jadi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memang berat ya, sangat-sangat berat, terutama dengan COVID gitu. Kita kesempatan kita untuk bertemu pasti lebih sedikit. Mungkin saran pertama yang bisa saya berikan adalah menurunkan ekspektasi kita gitu. Jadi kita tahu bahwa kita cuma mungkin bisa ketemu 1 tahun 1 atau 2 kali. Jadi dengan itu ya kita harus memperbaiki komunikasi kita. Dan yang kedua seperti yang saya lakukan sekarang. Jadi ketika ada kesempatan, ketika kita bisa mengunjungi pasangan kita, ya mungkin kita bisa berkunjung dalam waktu yang lebih lama, mungkin 2 bulan sampai 3 bulan ke dalam 1 tahun. 佢话系噶，长距离嘅恋爱真系唔系咁简单，尤其是疫情期间，佢哋见面嘅机会好少。佢话佢会建议大家 一定要降低双方的期望。他们大家都知道可能一年里面只可以见到一至到两次，所以必须要改善两人之间的沟通。第二， Fabian 就提议可以好像他这样，当有机会来到的时候可以去探望下对方，陪对方耐啲，可能一年入面的两至三个月。哇，如果我的另一半呢真是我们两个分隔异地，而他专登在遥远的他方飞过来探望，我都觉得是挺甜蜜的事情来的。不过我知道未必个个都可以放低自己身边的工作飞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久。我想最紧要是多沟通啦，每日起码都倾返一至两个电话，得闲就分享多啲自己生活中的趣事给对方知道，等对方感受到你的存在。今集多谢晒Fabian 的分享，下集不如同我哋分享多啲你同太太喺香港嘅生活啦。今集多谢晒Fabian，thank you。Mentari terbenam Beri semangat baru untuk jiwaku Beri kicauan merdu untuk hidupku Ini ku bertahan Aku pasti bisa Menikmati semua dan menghadapinya Aku yakin 好啦，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咯。第一位咧系阿琴姐，早晨。 早晨啊 b o 早晨，点啊？ 系。冇啊，我有两个堂哥哥，咁佢哋两个咧都系亲兄弟嚟嘅， 系， 咁咧就一个就琴日生日， 哦， 一个就今日生日， 哇，系好近喎、 啊，系啊，所以佢哋应该即系有缘到不得了啊， 系咯系咯系，呢个好啱 key 啦， 系啊。 系嘛？ 真系好啱 key 啊！不过一个就喺美国，一个喺香港。 哦、 但系而家啲科技咧，好方便啊！你点样都可以联系到啊！真系。 嗯，系啊，系啊，系啊，又可以多咗见面嘅机会啦。因为学你话斋，啲科技咁发达咧，就揿个掣就已经见到啦，又讲到嘢啦。 系啊，系啊。嗯，分昼夜嘛，呢啲可以 系，不过都要分时差咯。通常都要咁样计啲时间，睇下嗰边几点先，然后先打电话过去，系嘛？呢个就冇分别嘅。 系啊，咪一 阵 间半夜三更咁啊，唔知你叫佢起身定佢叫你起身。 系啊，有时都吓一跳噶。你谂下，如果突然之间收到一通远方嘅电话，哎咩事咧？呢、这个时间打电话嚟。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个人未瞓醒。 系啊，系啊，都吓一吓嗬。好啦，嗱，咁啊，今朝早咧，你咁好啦，琴姐打电话嚟俾个惊喜佢哋，梗系有啲祝福说话想讲，你系咪咧？ 系啊，咁我梗系祝佢哋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嗯， 同埋咧都系信耶稣嘅，咁啊主恩满满啦，主恩满日啦，咁样。即系同埋我都祝福香港啦，即系喺而家呢个时候咧，共度时间咯。 嗯、 即系有时啲嘢系唔系我哋可以控制，同埋真系要珍惜眼前人啦。点解我会咁讲咧？就因为其实喺元宵节嗰日咧，我突然间又收到一个堂家姐去离世啊，呢、个系好突然嘅。 系 咁，当我都帮佢一齐去办事嘅时候咧，咁做殡仪业嘅人咧，咁佢哋都会有讲话，唉，其实即系睇到好多嘢啊，认识好多嘢啊，生离死别啦，各样啊，咁所以我自己去即系都去反省一下啊，有时做人都唔好咁多怨恨啊，咁多好似即系有啲嘅嘢好似唔如意，当然我哋每个人都有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能够有啲嘅嘢睇啲正面啲，无论任何人做嘢，其实人真系好渺小啊，系唔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嘅嘢，甚至乎唔系就香港啦，世界各地啦，好似琴日都讲关于食物或者各样嘢都加价，加得好紧要啊！喺未来嘅三五年咧，我哋都会系即系受住呢啲即系困难啦。咁但系好多嘢咧，其实我哋可以去正面去睇咯。睇起上嚟，你过嘅日子就容易过。虽然系有啲人咧，佢都系可能搵朝唔得晚啊，嗰、那个嘅 即系收入问题啦，现实嘅问题啦，都系 系啦。咁收入啊，亦都系真系好艰难嘅。但其实喺香港咧，真系已经好好啊，即系好多时都尽量去关顾、去看顾啲人咯。所以我自己好希望咧，即系大家都能够唔好将一啲唔好嘅嘢挤喺个心里边。特别咧，即系同人嘅嗰个怨气咧。即系如果积压太多咧，对自己都唔健康啊！ 呢、个真系啊，所以成日都系噶，做人咧，做自己嘅事情咧，有时候要谂下，我系咪都算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咧？嗱，当然啦，如果唔系成日都好满足啊，好满意咧，系一个动力嚟嘅，即系等你可以发奋啦，等你可以努力有个目标啦。咁但系都唔好觉得自己啊，我系最差嗰一个，其实一定唔系嘅。当你自己觉得自己唔系话最不幸嘅时候，而你觉得啊，可能都有一班人系同你一齐同行，希望可以力争上游，摆脱一啲困境嘅时候咧，亦都希望你会即系感受到身边其实系有人同你一齐作战，咁你又唔系孤军作战啦，咁个感觉又会好啲嘅，真系要放开啲咯，有时 系啊，做人要知足满足同埋感恩啊，即系当你时常有个感恩咧，你真系你吸一口气，你都要感恩，所以我只觉得真系要正能量咯，系咯， 啱要正面啲去睇事情咯，咁样对自己都舒服啲嘅。其实最受惠系自己噶啦，咁就 系啊。所以我个人咧，好容易唔记得啲唔开心嘅嘢噶。 咁就好啦。 我都会遇到噶嘛，因为我 系 人嚟噶嘛，但系我会觉得，有时啲嘢唔好谂啦，谂嚟做咩啊？又谂啲开心噶咯，睇下啲笑片啊。 系啊，有好多令自己开心嘅方法。我都好开心，听到你咁正面。 系啊，好啊，我唔阻。 好啦，唔好客气，琴姐。咁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同埋祝你咧，即系远方咧，或者香港嘅亲友咧，大家两个堂大佬都可以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多谢你。 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杨女士早晨。 晨你好。 你好啊，点啊？ 哦，我工作咧就咩？我就系咧嗰啲医护人员咧、就好提心，咁咪抗紧呢个疫症。 系啊。 早日等佢早日消退，人哋嘅生活都平平安安。咁好好抵过去。 系啊，啱啊，啱啊，呢个都系我哋大家嘅愿望嚟噶，希望可以快啲踢走佢咁啊，扫走佢。 全港嘅市民咧，同外边嘅各个国家嘅市民都提心抵抗呢个疫症。等佢早日消退。咁咧，我就我有两个细路。生日，公祝嘅生日。 好啊，分别系边个啊？ 个仔叫阿文。 阿文同埋边个啊？仲有边个？ 个仔叫阿文，个孙咧叫阿谦。 哦，阿文同阿谦。 呢个月生日，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学业进步啦， 好啊， 先就个仔就工作顺利啦。 系啦，最紧要都系顺心顺意最好啦。 恭喜你，多谢你，头先唔记得讲你先。 哎呀，唔好客气啦，得噶啦。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 哦，好啊，好啊，我将哦好，我分晒俾大家啊。 系啊， 好啊，好啊。 我就想点唱男儿当自强。 哦，好啊。 咁啊，就鼓励啊，嗰啲医护人员啦，同埋各个。观众都乜嘢啦吓，唔系几识讲嘢啊！ 个都好硬正咁啦，就系嘛，好似只歌咁样，即系要好有中气嘅，然后咧要大家咧都可以健健康康嘅，要有声有气咁就最好啦，系嘛？ 系啊，人人都健健康康啦吓。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遵守呢个政府讲落呢个勤洗手啊。搞好自己清洁啊， 系啊，同埋要少啲去街啦， 系啦，唔好去群埋啲人多人啊，咁嗰啲咧，哎呀，我唔系几识讲嘢， 你都讲得好有道理噶啦，得噶啦，收到晒啦，好啦，多谢晒你，拜 拜， 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点啊？ 祝你个个身体健康啊！ 哦，多谢。 我朝晚都听你哋个电台。 哦，咁就好啦，我都多谢你先。 我七十几岁噶啦，我冇读过书咧，我唔系好识讲嘢噶。今日咧就系我个侄女阿张嘉怡生日，旧历 系。 佢唔知佢旧历生日嘅。 但是你知 喎、哦，系啊，因为几年前咧，我打过俾你个拍档咩？个咩名啊？阿师傅 系， 我喺佢阿妈下边接佢出嚟啫。 哦， 系啊，佢唔知，咁我啊恭祝你啊，个个身体健康啦吓。 哦，好好好， 因为叫佢唔好咁灰心啊，佢成话搵唔到嘢做。 哦，系啊，呢、這个时势唔好谂咁多住啦。 系啊。你话你啊婶仔，我姓袁嘅，我叫袁锦泰，系啊，咁咧佢成日叫我婶仔嘅，咁样咧我唔识讲嘢，因为咧我个仔咧就做警察噶嘛，佢都染咗，攞咗两个奖都冇用噶，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系啊系啊，而家咧所有嘢都系身外物嗬，健康先至系大家嘅首位。 系啊，攞两个奖都冇用噶，真系。 唔系冇用，不过喺呢个疫情，大家最希望摆 number one 嘅就梗系打低个疫情先啦。 咁我恭祝我个仔咧，日日都系朝晚翻工咧，做十几个钟啊，因为 都辛苦啊， 因为佢染咗咧，我个女啊都好嫌佢啊，都当好似人哋发麻风咁，翻都唔俾佢翻嚟屋企。我都唔知点讲啊。 应该咁讲，又唔可以话嫌嘅。不过因为咧，而家嗰啲嘅隔离措施啊，或者真系嗰个隔离令咧，佢自己都真系需要自己居家隔离，又或者去检疫中心一段时间。咁所以都真系遵照翻个指示做啫。 即系去做嗰啲啊，冇办法啦。 明啊，明啊。 咁我系咯，个个染咗，咁啊，佢又唔系好犀利，但系佢休息。三日自己三日，公司啊俾咗三日就都翻咗工啦。 系啊，佢都好尽忠职守啦。 系啊， 同埋其实我都听翻，即系身边有啲朋友嘅经验都辛苦噶，真系，所以都犀利噶啦，已经挨过咗。咁其他嘢都唔紧要啦，最紧要都系康复同埋健康，之后一路都 keep 住健康就最好啦。 我十二岁出嚟挨到而家啦，我都冇同人借过嗰一毫子，系咪咁讲 你哋嗰代更加坚毅添啦，我知道，全靠你哋啦。 因为所以咪冇读过书，唔识讲嘢咯。 你 唔 好咁 讲， 你哋学嗰个智慧喺工作啊，喺社会嘅经验咧，比我哋多好多。呢啲系读书都学唔到翻嚟嘅，所以你又唔好咁样讲啊！真系。 我日日都系拜神念佛，都系个个身体健康，个个都早出晚归，晚出早归咁样讲咯。 啊，真系好攰系嘛？即系睇见佢哋又肉赤，但其实你有时谂下，可能你以前后生嘅时候都系咁样挨佢哋，系咪啊？跟住所以 挨唔觉得辛苦噶。 系咯，所以其实可能佢哋而家做自己中意嘅嘢啊，或者喺自己中意嘅岗位可以发挥到个作用咧，佢哋一样都好开心嘅。 系啊，我都七十几岁啦，我行路仲快过佢哋。 咁好犀利， 系啊！我四月嗰三支针都打晒咯。 哇！你好叻，我都听到你好精神咯、啊。你讲嘢， 我年年我都去打流感针嘅，我啲仔都成日话。 咁你好乖啦， 勇士，有咩事你就第一个出头，第一个去嘅。 新鲜事质啊嘛。 系啊，我话做人最紧要个身体健康。你唔识讲嘢， 诶，唔好咁讲， 诶， 唔好客气。咁啊，希望个个咧都可以健健康康啦。 啊、 最紧要就系可以撑过。系啊，都六岁啦，好快啊，时间过得。 系啊，出年又一年班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我唔识讲嘢，对唔住。诶，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多谢晒你电话。 我个侄女张嘉怡咧，今日旧历新历咧就25号。 嗯。 啊，祝佢身体健康啊！个个都因为佢先生对佢都好好嘅。 嗯，最紧要系咁啦。 开心啦，搵嘢做。俾唔闲啫， 其实冇嘢嘅，人生有好多个范畴噶嘛，系咯，工作系一个范畴，咁啊唔好忧虑住，将所有嘅担忧咧，将之后啲环境好啲啊，状态好啲嘅时候咧，咁先再慢慢出去筹谋都未迟啦。 一个人有两餐已经好好噶啦，咁 讲。嗱，不过咁样，我哋又睇得出佢都系好紧张自己嘅，都希望帮自己家庭出一分力，同埋有个责任，佢先至会咁心急想搵嘢做嘅啫。不过有时真系要随缘啊，讲真，即系可能有一日突然之间，遇到一份。好心仪嘅工作，各样嘢都好好嘅，咁啊自然咧嗰日嚟到嘅时候，佢就知道噶啦。咁而家等待嘅时候，都系叫静候咯，或者搵啲嘢做下咯，进修下，或者系搵啲嘢上网学下又得啫。 系啊，你哋啲后生个个识字啊嘛，因为我唔识字，我都 唔系嘅， 大佢哋啦，系咪啊？ 嗯，都唔系，唔好咁讲。 身体健康。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咁希望咧将呢一种嘅正能量咧可以分俾大家，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咁就最好啦。为你送上啱啱呢位听众点唱嘅歌曲。

呢三个湖泊各自都有一个名，分别叫青年湖同幽灵湖以及老人湖。 印尼就曾经发行过5000印尼盾纸币去记录呢个咁神奇嘅三色湖。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要祝大家咧身体健康，继续咧要同心抗疫啊！即系首先咧自己要有健康嘅体魄先啦，然后咧就可以支撑埋同埋支援埋其他身边嘅家人咧一齐去抗疫啦。 石黑 呀，其他。是啊，要记住呢一句石黑呀。啊，真係要好好牢牢咁记住啊。即係有时呢喺街上面呢，如果见到印尼姐姐啦，咁可以同佢讲一句石黑呀咁。提醒大家呢真係要注重健康，亦都係一个祝愿，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啦。 冇错啦。 格先生，你有冇留意呢，其实呢近呢几个星期日呢都明显见到呢平时印尼姐姐活跃嘅地方啊，无论係室外又好啦，室内又好啦，其实真係少咗好多人啦已经。 因为有啲真係就係宁愿喺屋企唔出去啦。有啲度出去就係短啲时间啦，學校 baby， 佢通常如果以前係一日嘅呢，佢放假呢边就係出去一阵。然后就翻嚟啊，或者系见少啲朋友啊，或者系有啲朋友有地方咧，就上去屋企啲朋友屋企，唔去街咁耐，我觉得。 我自己屋企嘅印尼姐姐咧，就有同我商量过呢一个问题嘅。咁佢都话啊，不如咁样啦，星期日咧我放假，如果你哋唔介意咧，我就留喺屋企。咁不过咧，我就可能闩埋房门，自己去讲电话啊，或者系睇电视啊咁。咁大家即系互相都唔受影响啦。咁我 OK 啊 ，OK 啊咁。咁然后咧，我哋大家又商量埋啦。好啦，咁你嘅一日三餐点咧？如果我譬如嗌外卖，使唔使叫埋你咧？定还是你想自己嗌嘢食咧？咁定因为佢哋有时会噶嘛。譬如上个星期咧，我屋企嘅印尼姐姐咧又几好，佢自己咧去准备呢个印尼餐嘅时候咧，佢就分咗少少俾我试下啦。咁咧佢就俾咗啲新嘅嘢食我试嘅，嗰个种类系一个炸嘅东西啦，炸番薯再加啲鱼，然后又再加啲花生咁样嘅。咁我觉得几得意咁样。咁同埋咧佢自己又会煮印尼，即系虽然辣嘅饭咧我就食唔到啦，但系有时咧见到佢哋咧煮一啲印尼 style 嘅嘢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可以趁住放假咧都可以睇下色香味俱全嘅印尼餸菜系点样嘅咧。咁可能如果有啲雇主咧真系食得辣啊，或者中意嗰种印尼风味咧，不妨可以学下点整添啊，趁呢个机会。 咁如果係格巴比同埋格巴比屋企嘅姐姐呢，就格格呢大家咁样有傾係真係最好㗎啦。 係呀，溝通好重要啊。 係啦，有啲乜嘢講清楚，因为始终你唔清唔楚呢样嘢係真係最容易誤會嘅，格巴比。 而家我諗相信如果係相处咗一段时间嘅呢，其实都唔係淨係话印尼姐姐或者工人姐姐啦同雇主啦，而係其实任何嘅岗位呀，任何嘅架构，其实都溝通係一样咁重要啊。 呢个溝通呢变做，如果係你有啲乜嘢事呢，你都可以去问啦，起码有啲最新嘅 update 呢，你都如果唔清楚嘅呢，你真係雇主会同你讲啦，你问嘅时候。咁如果係真係有溝通，屋企啲嘢应该都会大家吓唔識嗰啲呀，或者有变化嗰啲呀，起码知呀。如果係有咩喺心里面嗰啲咧，都可以讲咯，我觉得倾最好噶啦呢啲。 以前咧我哋就成日话咧，沟通最好就面对面。正所谓我哋成日话 三口六面讲清楚嘛。当然啦，如果能够面对面好和谐嘅平心静气慢慢解释呢就最好啦。但係呢近呢几个月呢又明显觉得呢大家呢将个沟通嘅渠道呢可能係转变咗。嗱，我哋讲啲正面嘅例子先啦。譬如我自己呢身边即係有啲朋友係咁样嘅。你知而家早一段时间啦都有好多朋友可能即係接受过呢个家居隔离嘅问题啦。咁我有个朋友就同我讲啦，佢话因为呢佢自己係家居隔离当中，咁而佢个格格咁就变咗係密切接触者啦，咁大家都要一起居家隔离啦。咁於是乎呢嗰段时间呢佢就话啦，因为呢一个抗疫同埋防疫嘅理由呢，佢同格格嘅沟通呢就变成咗係文字上嘅沟通啦。咁我就话吓，文字上你哋系用乜嘢文字嚟做沟通呢？因为嗱，我个朋友系唔识印尼文嘅。咁而呢因为佢呢即係早排佢染疫嘅时候呢，其实佢个喉咙系痛得好紧要。佢之所以点解会用咗呢一个手机嘅一啲通讯软件去同格格沟通呢，就是、因为佢话呢虽然系隔住到房门啦，但佢话呢我完全嗌唔到出去，痛到个喉咙。即係譬如如果你好想嗌格格格格帮手嘅时候呢，佢话佢直情连呢一个声线或者嗰个力气都冇啦。都唔想离开张床，亦都嗌唔到咁大声嘅时候。咁譬如同格格商量，可能格格我想要啲乜嘢，譬如可能要嘢食啊，或者想麻烦佢帮你拎啲乜嘢嚟嘅时候呢，咁佢就话呢就改为用呢一个通讯软件嘅一啲方法啦。咁我话我话如果你係打字而你唔係录音嘅话，咁你用一个咩嘅方式去表达呢？咁我朋友呢就话俾我听啦，原来是用那些公仔即是 emoji 的。因为呢、oh. 是坊间都有很多其实防疫抗疫的 emoji 又多了啦。又或者是一些关于生活需要的，譬如是那些野食的公仔啊，譬如生果啊那些呢，即是他如果想要苹果他就整个苹果的公仔这样啦。又或者如果想吃饭那他就整些刀叉或者是饭这样整碟饭的公仔这样啦。那他就用了这个方式去沟通。那他就说所以呢整个沟通就变成了呢你可以话是更加方便，即是因为你完全不需要面对面啦。咁但是当然啦，这个都是叫做为势所逼啦，同埋因为他真的有这个需要啦，当时即是隔离当中也都不想话去咁多去见面啊，或者接触出面的人，甚至乎自己话讲嘢都冇力啦，落床都冇力的时候，咁就用了这个叫做社交平台啊，或者是那些通讯软件去帮手啦，咁样。 嗯，但是格格又睇得明白，大家都有咩？我仲以为咧，头先咧系影系影用相啊，因为之前系啦，就影咗，譬如话我需要嗰啲 hand sanitizer， 咁就揾张 hand sanitizer 啲相，咁就。寄俾格格 都可以喎，真係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喎。這個呢我記得我之前都有試過啊，即係一段時間之前啦，當我想要去買物資嘅時候咧，咁我屋企嗰個負責買物資嘅專員咧，佢通常都唔係好知道我想要啲乜嘢嘅，我都喺網上面咧揾翻我自己想買嘅一啲，譬如食物又好啦，餅乾又好啦咁，咁我就話唔該你買翻呢一個味道呢一個品種咁樣，咁佢就識得去買，冇買錯啦。其實都唔單止淨係疫情噶，如果平時咧，尤其是想同格格可能快啲熟習啦，或者令到佢容易啲記得你需要買啲乜嘢嘅必需品啊，或者生活用品都好啦。呢、這、一個即係 send 一啲圖俾佢對住嚟買咧，其實都係幾容易同埋幾方便一個方法嚟噶。 但啲格格，我覺得有啲真係都用手機用得一段時間咧，亦都係識用翻譯嗰個 function、 哦。 所以如果係你打字咧，英文係容易翻譯過中文嘅，因為中文你翻譯印尼文有時唔係太準，但英文都係幾準下嘅。如果你打英文係打得好嘅話咧，佢翻譯咧翻譯都係印尼文真係幾清楚下嘅。啲格格有啲係即時翻譯嘅。 係，咁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方法啦。不過咧，我就記得咧，對上一次格格咧請教，即係話叫做大家一齊去問一下個手機嗰度有啲嘢點樣整嘅時候咧，就係關於嗰個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啦。咁我格格咧就話，因為佢唔識得點樣將嗰張針紙擺落去嗰個安心出行嘅 Apps 入邊咁。咁當其時我就教咗佢一次，同埋之後點樣去用嗰個 app 啊，或者係出入場所嘅時候咧，咁當其時就有同佢做過一次呢一個步驟咯。 嗯， 系啊，所以可能雇主可能好多方面都会帮到手啦。呢一方面，无论系提供多啲关于抗疫嘅资讯啦，又或者系疫苗嘅预约啊，或者系资讯咧等等咧，都可能系雇主帮手啦。因为都有听到有好多家咧就话可能唔系好识得上网，又或者咧真系要去到假期之前咧先至可以揾到啲电脑去做到预约啊，手机佢哋又未必识得上相关网站揿嗰啲掣啊咁样。咁好多时都会系雇主去帮手啦。咁但系咧，我知道 用埋纸巾帮手， 系啊系啊， 会好好多，同埋有啲嘢咧，你 print out 咁样叫埋纸巾帮手系最好。 系啦系啦，即系有啲嘅表格啊或者各样嘢嘅资讯需要去 print 嘅时候咧，都可以叫雇主帮手啦。咁但系我亦都知道咧，其实有好多相关嘅抗疫啊网站啊流动资讯咧，而家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语言啊，即系各方面，譬如可能香港有唔同嘅佣工啦，菲律宾姐姐啊，印尼姐姐啊，咁所以各方面嘅语言咧嘅一啲版本咧，其实都系喺网上面可以查阅得到嘅。咁所以如果有啲咩相关资讯系有怀疑嘅话，问咗雇主依然自己好想再睇清楚啊，或者好想同其他啲同乡啊，或者其他朋友讲嘅话咧，咁都可以参阅翻政府网站上面嘅一啲抗疫资讯，咁啊相当之有用噶。 嗯，同埋咧，香港咧亦都系仲系有啲印尼嗰啲 media 啦。 嗯。 虽然而家系好，你如果唔出街啦，你拎唔到嗰份报纸，但系起码你 social media 嗰度啊，网上嗰度都有得睇。咁如果系啲印尼嗰啲 media 咧，都值得参考嘅，都值得睇嘅。咁即刻隔你就知道啲资讯啦，咁就起码知道读得睇得你自己个语言，但系都需要 cross check 翻睇翻 local， 因为始终 local 嗰啲系香港嗰啲。消息咧系最快嘅，嗰啲系慢少少嘅。 系啊系啊，即系同埋都要睇清楚嗰个信息嘅真伪吓，因为之前都有听过咧，好多即系好似喺疫情期间嘅时候咧，系有一啲系冒认咗一啲机构啊，或者系某一啲嘅调查啦等等嘅公司咧，就系要求佢哋提供一啲个人资讯，甚至乎系话啊帮佢核实啲乜嘢啦，预约啲乜嘢啦咁。咁其实咧呢一啲咧就真系自己收到个短信或者收到相关喺应用程式里边嘅信息嘅时候，都要再三去核实咧，先至好信。特别系咧，如果要求你提供一啲个人嘅资料啊、资讯啊，包括咗你嗰啲证件号码啊、全名啊，特别系如果银行嗰啲，更加唔应该提供贴啦。咁呢啲嘅个人信息就真系要好小心去查证咗，先至好去进一步同对方继续有联系或者接触咯。 所以咧，我哋就頭先都成日話，如果係要做booking 啊，係打針啊，點解問啊僱主叫僱主幫手咧？因為始終咧，你啲 data、你啲 information 全部僱主已經有㗎啦，俾咗佢咧都冇乜問題嘅，佢已經知道咗嘅。你呢啲資料咪僱主嘅資料，大家知道，因為你簽約嘅時候知道。但你出去如果俾人咧，你幫我做啦。你嗰啲資料變做咧，你之前唔知嘅變做知咯，我覺得就呢啲就唔係咁好咯。 係啊，同埋我覺得都係好嘅。咁你就變咗，譬如我當你打針又好，或者其他嘅預約又好啦，咁變咗僱主第一身都已經知道咗你嘅情況同埋狀況嘅 update 嘅時候咧，咁亦都同你可以有相應嘅安排啦。譬如會唔會話都安排咗時間俾你休息啊，或者安排咗邊一日你去打針咧？咁大家都有一個好清晰嘅資訊，咁就唔會有任何嘅溝通障礙咯。 嗯，冇错冇错。 系啊，咁所以咧，疫情期间大家都要多啲留意唔同嘅抗疫资讯，最好咧就系同屋企人多啲沟通啦，一齐睇新闻或者新闻上面嘅一啲相关消息啦，知道边啲地方可能要强检啊，各样嘢咧，做好自己防疫措施就最好啦。You ain't keep my tears afloat. And these blinding lights, they shine so bright like we're on the moon. I don't wanna dance another beat, no, unless it's with you. My mind, four in the morning, I'm on fire with you. I'm running too. You got a diamond heart, you work hard, nothing compares when I'm in your arms. Don't go, 'cause you'll never know. Oh, hey. Don't need drama, I just need one word to get to you. So tell me now, do you want it? 'Cause these dancing feet don't cry to the rhythm that cry for you.You ain't keep my tears blue. like we're on the moon. But I don't wanna dance on the beat, no, unless it's with you. Is with you. Hong Kong Radio 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羅斯航天局否認三名俄羅斯太空人身穿烏克蘭國旗顏色的飛行服，是想表達反戰立場的說法，強調有時黃色只是黃色。三名俄羅斯太空人乘坐太空船從哈薩克升空，三個多小時之後停靠國際太空站，當進入太空站時，他們身穿帶有藍色條紋的黃色飛行服，而非傳統的純藍色。其中一位太空人講笑話選擇黃色是因為囤積了太多黃色物料，所以就用。俄羅斯航天局解釋，三名太空人的飛行服是採用他們所屬大學標誌的顏色製成，形容將所有事物和烏克蘭國旗扯上關係是瘋狂。航天局之後發布另一張圖片，顯示太空人穿回傳統顏色的飛行服。匈塞鐵路塞爾維亞境內貝爾格萊德至諾維薩德段通車，到訪塞爾維亞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應邀乘坐首班列車，並與塞爾維亞總統姆薛奇共同出席通車儀式。歐爾班說，匈塞鐵路將連接東西方國家，認為與中國合作並與中國經濟連通是明智決定。匈塞鐵路是塞爾維亞、匈牙利與中國共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連接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與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全長大約350公里，其中塞爾維亞境內長183公里，是中國鐵路技術裝備和歐盟鐵路互聯互通技術規範對接的首個項目。美國疾控中心表示，與 Omicron BA.2 變種新冠病毒相關的確診病例正不斷增加，這款亞型變種病毒株的流行率過去一星期在美國增加了一倍。數據顯示，目前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的確診患者中，感染 Omicron BA.2 的病例佔當地總病例近四成，而在全美範圍內 BA.2 的病例佔總病例兩成半。世衛曾經指出，早期研究顯示 BA.2 本質上更易傳播，不過即將上任的白宮新冠疫情協調員賈哈認為，由於大部分人都接種了新冠疫苗和加強針，預計 BA.2 不會引發全國病例再次激增。警方昨晚突擊搜查觀塘多間派對房間，在偉業街146號一個單位內發現多人聚會，單位內一名19歲男子涉嫌違反禁止群組聚集被捕，正被扣留調查。警方亦會向單位內一名男子和三名女子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警方提醒，禁止群組聚集規例定明禁止在任何私人處所進行超過兩個住戶的聚集，任何人參與組織或者容許多戶聚集，最高可被罰款 港元25,000元和監禁6個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天气转凉，有骤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咩都唔使讲，香港人梗要支持香港嘅运动员。电视节目《体坛无极限》同你紧贴本地体育消息，报道一周大小赛事，专访香港运动界人和事，一小时内让你尽得本地体育新资讯。今晚7点，港台电视31。 人人都想身体健康。不过其实心理健康都是同样重要。 拥有健康心灵可以帮我们面对挑战，解决难题，达成目标，而且患病风险都会较低的。 想知道怎样应付逆境，活出好心情，你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微健康康节目时段内的二台话你知。今集会同你分享活出好心情小贴士。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37，啱啱去到38分啊！收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等我揾埋格先生出嚟先。十六八吉格先生， 十六八吉格 Barry， 十六八吉 Hong Kong， 八吉德文， 石黑石黑呀，呢个要不断重复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啦。咁啊，睇下咧今日咧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如果有计划外出嘅格格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因为今日咧大致多云之余咧，仲有一两阵雨，早晚部分地区咧有雾，最高气温约25度嘅，咁啊吹住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嘅。咁亦都要睇埋啦，未来两日咧嘅呢一个天气系点样咧？咁都系会潮湿有雾，咁同埋呢日间咧相当之温暖噶。星期三咧天气就会转凉啦，亦都有骤雨。添嘅，而时室外录的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89%啊。 Hari ini suhu udara 21 derajat Celcius dan sekarang ini humiditas udara 89%.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ada hujan 1-2 kali dan juga berkabut di pagi dan juga di malam hari. Maksimum temperatur 25 derajat Celcius dan juga berangin ya, terutama di pesisir. Nah, hari ini dan juga ke depannya beberapa hari akan lembab dan berkabut dan juga agak hangat di pertengahan hari. Dan dari hari Rebu menjadi lebih adem, dingin dan juga ada hujan sedikit. 咁啊，头先咧咪讲到话咧，我有个朋友咧喺屋企，可能就同个格格嘅沟通都变成咗去发信息嘅。不过咧，即系讨论问题，或者如果真系同雇主之间咧有争拗啊，有意见分歧啊，又或者系有大家互相唔系好了解大家嘅观点嘅时候咧，最好都系可以面对面沟通啦，唔好依赖咗呢啲媒体啊，同埋啲社交平台咯。 但是在格外面我哋都系打工啦，系咪先？如果真系有啲问题咧，需要同我哋嗰啲上边嗰啲supervisor 啦，当系倾啦。你宁愿自己倾啊，定系叫人帮你讲啊？ 点样可以叫人帮我讲？ 当好似如果我系屋企嘅格格咧，我要同应该系要同格外面讲嘅，但系我就会同婆婆讲，然后叫婆婆帮我讲。 咁系因为我同婆婆关系好啲系咪？即系咪咁嘅意思啊？ 可能啦，定系觉得婆婆个中文讲得好啲咁啊，婆婆讲得应该最好。 我谂我会尝试咗自己沟通先嘅，即系始终你第一身嘅人去沟通咧，咁你就应该会最可以解决到问题嘅，同埋应该可以最表达到自己想表达嘅嘢嘅。咁如果你话你觉得另外一个人可以帮你转达嘅时候，佢嘅语文程度会好啲，咁但系佢唔代表住你自己第一心谂嘅嘢噶，咁所以系咪应该自己沟通咧？好似最有诚意，同埋起码俾雇主觉得你系有心去解决问题，而唔系点解你要揾第二个人去介入咧？你而家系觉得我同你沟通唔到，定还是有啲咩原因你要去揾多一个人入嚟咧？咁所以我谂我第一次尝试去沟通嘅时候，一定系自己亲身去，最好面对面同佢讲清楚咯。 同埋我觉得系香港文化咧，真系最好即系自己讲嘅，因为香港啲人系中意直接啦，唔好嘥时间，最重要呢样嘢， 快啊嘛， 同埋有乜嘢系啦，快效率，有乜嘢问题好快解决系最好嘅，因为啲问题你唔解决越耐越变做严重咧，就系唔好噶嘛。但系分钟如果系印尼嗰度个 culture 咧，就文化咧，分钟系觉得系以我咁细粒。我唔应该自己揾太太嘅，我要经过第二啲人同太太讲，有啲咁样个感觉。但系我觉得香港应该你直接讲系最好嘅。 咪住先，嗱，如果你系一个家庭嘅架构咧，咁你首先要搞清楚嗰、那个层压式嘅关系 系 点样。 就 系冇咯。你头先讲话要揾一个人，即系因为我个岗位太细啦，或者我自己个职权太细啦，咁所以要揾一个人去做一个中介嘅时候，咁嗰个人系边个先？即系先生噶嘛？因为觉得太太恶过先生，咁所以就揾先生嚟讲啦。 咁。如果是家庭的时候呢，有我一个是做格格的，另外一个格格做得耐少少的、那我就会问那个格格跟你说啦。 等一下，如果是有两个工人姐姐在家里呢，那我又觉得可以体谅，因为如果你说经验浅的那个去请教经验深的那个，那你起码我会有少少的感觉，就是你未必是真的很不满要跟另外一个人讲的，反而你可能想了解是我的脾性或者我的睇法啊、观点啊，甚至乎系处理问题啊、处理矛盾嘅时候，我会点做咧？咁我又反而觉得 OK 喎。嗱，不过当然都好睇到底嗰两个工人姐姐最谂尾同雇主表达嘅时候系用咩嘅方式啊、系语气啦。如果系两个一齐即系好似好不满啊、好直接啊，或者系即系太过倔嘅话咧，可能雇主又未必听得舒服嘅，真系。 是的，咁亦都系真系语气啦，格拉比都话系咩情况讲啦，系咪真系大声嗌啊，或者系雇主得唔得闲嘅时候讲啊，冇雇主最唔得闲就嚟翻工嘅时候先讲啦，系咪先？ 赶住即系唔俾出门口啊！你唔好走住咁。 香港人好中意翻工啊，大家唔好阻住人哋翻工。 系咪同埋要准时啊嘛？你唔好连累佢迟到至得噶，即系十万火急嘅时候已经滚水六脚。你等等先，今晚先倾啦。咁有时都要睇一个 timing 啦。 或者阿雇主啱啱翻到屋企，而家翻到屋企好唔得闲噶嘛，又要清洁啦，又要消毒啊，又要冲凉啊，同埋俾雇主食咗饭先饱饱血汗 OK 啦， 一个好嘅状态嘛。 系啦，唔好肚饿嘅时候你同佢讲，真系都唔系咁好嘅。 好敏啊，即刻 timing 噶嘛， 即系本身其实冇矛盾嘅，只不过纯粹自己好肚饿，肚饿到好猛震嘅时候，跟住你就以为雇主做乜笑唔出咧？咁其实唔系笑唔出，只系好肚饿啫咁。 你食饭先。 系啦，即系时机好紧要啦，方法亦都好紧要啦。不过我知道格先生咧讲咗咁耐，其实系想讲即系最近连报纸啦，本地嘅媒体都有会去报道嘅一个新闻啦，就系讲即系都有啲格格可能用翻呢个广东话去到喺网上嗰度咧就发片，而且好似都唔止一段，系咪啊，格先生？ 我睇到一段啫，咁格格就真系个广东话唔错嘅，一边食紧嘢，一边去嗰度讲佢满意嗰啲嘢啦。但我唔知系真系系关于佢系佢同佢个雇主真系有问题，佢嚟讲啊，定系佢系真系系睇翻全部啲问题，然后我去嗰度讲翻出嚟大家嗰啲问题。 嗯， 系，但系个格格见到系，我见到佢系真系好唔满意嘅，同埋讲啲嘢就系几样嘢啦，有几个 point 啦。 嗯，都系嘅。 系啦，咁佢个 point 咧，我就觉得系有几个嘅啫。第一就系、是、唔系有钱就大晒嘅吓 ，Maria。 嗯， 同埋咧， 你而家咪扮紧扮紧同我讲。 然后咧就话咧，而家咧系会请工人用而家，你试下去揾嗰啲雇佣公司，都揾未必揾得到，你睇你得唔得啊？同埋咧就系、是、好攰噶，如果系真系做嘢唔系24小时噶嘛，都系要放假噶嘛，亦都系人系人嚟嘅，咁、人工得几多啫？系咯。唔 係 好多 㗎，其實我想話咧，格先生，我咧第一次睇到相關嘅影片嘅時候咧，咁我第一個感覺咧就係、是、可能因為性格問題啦，我通常第一樣嘢諗咧，我就唔會諗咗到底呢個人做呢件事啱定唔啱，或者佢做得好定係唔好啦，我就係諗緊嚇，到底佢嘅廣東話。即系我哋听到嘅意思就系我哋因为广东话系母语而去理解嘅意思啦。咁但我谂紧啊，到底对于一个唔系广东话作为母语，而系即系可能长大咗，我当后生极都20岁啦，先至学呢个语言嘅时候，佢系咪真系完全明白佢自己讲出嚟嗰个说话嘅语气同埋字眼？是这样的意思的呢，即是我第一样嘢諗的是这样嘢先的，反而我不是諗到底佢态度好不好，或者讲的嘢合不合理，我就諗佢是不是真的百分百知道自己讲的嘢是会带来一个，即是可能人哋听的时候是这样的用意，同埋佢讲出来那番说话的时候那个语气是不是真的本身我哋諗的特登是要去做这件事呢，咁我第一件事是想了这件事先的，即是无辜啊定是不小心啊定是特登呢，咁我想了这件事先的。 是。 是啦，咁跟住我就见到都有啲相关嘅媒体报道，就话原来呢其实都唔止係一条短片，话原来即係网上流传嘅呢只係截录咗其中一个短片嘅一部分啫咁样。咁跟住我就开始諗、如果係真有歧视嘅话呢，咁就可能都唔係我哋諗得咁簡單啦，即係可能真係好嬲啦，所以呢拍咗好多條啦，咁可能呢條就講好辛苦，嗰條就唔知講其他嘢咁樣啦，咁我都諗緊啊，如果真係咁多不滿嘅時候，咁點解唔面對面去傾呢，定還是係真係可能傾完之後都冇乜成果，咁所以就好嬲啦，想自己發泄下呢，咁呢個就不得而知啦，當然。咁但係格先生，我諗你都同我個角度一樣，就係、是、其實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表达意见系唔系一件好事呢？吓， 系啦，如果我自己中意直接嘅，我用 social media 咧，呢个佢真系拍埋片啦。我用 social media 咧，通常都唔系因为系要同隔篱嗰啲人讲嘢或者系点样嘅。譬如话我如果想搵你同你讲嘢咧，我会直接搵你嘅，咁啊，别个唔会喺 social media 嗰度系讲到系啊，我用 我唔会俾100个人睇到咯，同你讲嘢 容易啊嘛，直接啊嘛。咁如果系譬如话喺嗰度嘅时候，你未必有睇得到啦，有咁长嘅片，你又唔知要攞边一 point 嚟睇翻咁样，咁。同埋就係咯，如果係真係突然間你見到格格喺個 social media 咁樣有條片，你會點呢？ 我諗我都未必會想再同佢溝通啊，反而係我會叫佢冷靜一下先咯，心底裡，即係我更加會唔想再同佢去觸碰翻本身嘅矛盾咯。如果真係有矛盾嘅話，嗱，呢個係我哋 assume 佢本身真係有矛盾啫，有機會係可能其實個僱主唔知㗎，我覺得 系， 系啊，即系嗱，咁呢啲当然人哋嘅一个 case 啦，咁只不过我哋想讲咧，就唔系呢个 case 嘅啱同错，亦都唔知佢到底当中个来龙去脉系点啦。只系咧，即系其实如果系格格嘅心态啦，其实好似我哋一样啫嘛，我哋都系都系员工，只不过可能我哋嘅岗位唔一样啦，唔系一个家佣啦，唔系话真系喺屋企里边了解咗好多生活啊，或者真系要好长时间有好多生活要去磨合嘅一群人啦。咁但系其实就算你话朋友同朋友之间嘅相处又好啦，同事同同事之间嘅相处又好啦，咁我都觉得其实最好就系可以正面，即系私底下单对单去沟通，而唔系将呢件事可能牵扯到唔单止系自己圈内嘅朋友，而系一啲而家你谂下发展到，我谂都唔止一百人啦，可能一百万人都有份啦。睇咗相关嘅一啲片段嘅时候，其实佢都应该要为自己着想，就系、是、除非佢真系谂住。我唔要呢份工，或者唔再喺香港打工都冇所谓。如果唔系，其实我谂下，对于我自己嘅仕途，若果我真系咁做，其实仲有冇雇主够胆请我咧？下次我都好怀疑咯。 嗯，因为咧，以前我啱啱开始做嘢嘅时候咧、嗯，有个人咧就同我讲，就好好笑嘅，我觉得呢样嘢。就初时咧，如果你啱啱开始做嘢嘅时候咧，你又冇经验啦，又乜都唔识啦，呢个系关于嗰啲全部同人哋翻做嘢嗰啲。你个心态咧就系、是、咧 ，I need you more than you need me 嘅。 嗯， 即系我需要你多过你需要我嘅。咁、 嗯、 变咗我就会好乖啦，做嘢啦，咁就做到咁上下咧，到识咗啲应该做啲嘢啦，人工又高翻啲咧。嗰陣時我就覺得我自己個 position 咧好啦、 嗯， 我覺得咧嗰陣時咧大家一樣啦，我哋大家都需要大家嗰陣時，咁、 嗯、 就我覺得就係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啦，我已經係 OK 噶啦，咁、 嗯、 到咁上下咧做到真係係人工又 OK 啦，全部啲嘢都識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而家。You need me more than I need you 我。我唔需要你啦，你需要我啊！你小心啲啊！你有咩事嘅时候，我唔做啊！类似呢啲， 边 又有呢啲心态咁样慢慢变？我觉得咦，几好笑喎、啊！我嗰度做事嘅时候，但系我始终觉得，如果真系做嘢又冇咁样谂咯，你咁样谂咧，真系自己好辛苦嘅。 我都觉得系， 因为系啦，你自己做嘢，你真系需要嗰份人工你先去做噶嘛。如果唔系，或者你真系中意嗰份工你先去做，如果唔系你都唔会做啦。你亦都系你嘅雇主，亦都系需要你。先请你噶嘛，如果唔要你啦，咁变咗系大家都两边都需要大家 mutual need 咪最好咯。 嗯，其实除咗话真系讲紧个 need 啦，即系嗰个需要之外咧，更加系讲自己。点样去定位咯？我觉得有时，即系如果你选择咗呢个家庭，譬如可能啦，我当个市场入面可能有十份工作可以选择嘅，譬如有十个家庭都想请格格嘅咁。咁但系咪真系你要去试匀咗？你谂下，其实而家都好多手续啊，或者好多嘢你要去处理嘅时候，嘥咗嘅时间啦。系咪真系代表下一个一定好过而家咧？其实都未必嘅。所以有时我觉得都要喺而家遇到嘅境况里面去揾一啲值得你自己去欣赏嘅地方，或者。即系每一个人都一样，一定会有一啲嘢系你可能接受，或者有啲嘢你觉得哦，佢可能好难相处咁。咁但系咪代表你完全同呢一件事或者呢一份工就相处唔到呢？又未必系啊。其实可以尝试下发掘下，喺呢度工作嘅优点啊，或者系乐趣。反而咁样你自己个人会活得开心啲咯。我觉得即系唔好成日执着于觉得啊，你咧就点点点啊，你梗系觉得我咁啦，你系好多嘢咁样谂啦咁。咁反而用翻自己嘅角度，即系放宽心去做，咁咪仲开心。 系噶，系噶， 系啊，即系有时冇咁执着咯，所以 系啦。但系格格真系喺屋企做嘢咧，系个工种系唔同嘅， 系 冇得放工啊，翻屋企啦，拜拜。 点都要对住啊嘛，一开门就对住啦，咁 仲要去咗唔开房门，然后用电话咁样用，然后用个 sticker 保住，咁唔同嘅。但系始终系建造系你真系系日对夜对嘅，咁呢个工种真系系咁样嘅。咁点样去咁样个工种里面，同埋咁样屋企环境里面，你都系做嘢系。会开心啲嘅，你明因为明知未开始嘅时候都知道系咁样嘅，点样令到自己系最 OK 嘅啦？系咁样个情况做嘢咯。 嗯，不过我可能我个人又好阿 Q 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所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到嘅，即系只要你唔放弃就解决得到噶啦。哪怕系对方唔够了解你又好，或者大家可能有好多误会又好啦，我都会相信即系日子系可以睇得到你自己个人系点咯。即系譬如如果你话同处一间屋，咁可能你要另外一方面谂就系佢更多机会可以睇得到你嘅优点，或者你可以帮得佢手嘅嘢啦。咁唔代表今日有矛盾，他日唔可以再 合作嘅啫。即系我觉得有时你真系要好放宽心啦，特别系其实大家一个合作嘅关系或者系大家一个工作嘅关系嘅时候，大家都系希望可以将呢一头家嘅嘢打理得好啫。咁如果大家都能够喺打理头家而觉得有个共识，点样可以做得好嘅时候，我相信其实可以化敌为友嘅，真系。 系啊， 系啊，大家都为件事好啊嘛，就除非你全心作对啦，系咪先？啲饭就煮窿晒，啲汤三日汤烂晒，咁冇得讲啦，系咪先？咁如果你做得好嘅，咁我相信冇理由会睇唔到噶，系咪先？即系都会客观咁去睇噶嘛，呢啲方面。 系噶，同埋你即系表达翻咯，真系我好攰啊！我而家啱啱譬如话我啱啱打完针啊，我而家好攰，我想休息噶、类似咁样嗰啲，人哋 make sense， 人哋会明白嘅、或者呢个我准备咗噶啦，今日我咁样，或者系系啦，我需要点样，我需要出去一阵，点样安排咯， 所以溝通是很重要的，不過亦都很體諒一件事，就是大家可能抗疫方面各方面都 有些壓力啊，或者是很小心很謹慎的時候，人是難免真的會有些情緒緊張的，這個我又覺得很正常的，所以可能在這些時候大家會特別容易有拗撬啊、矛盾啊，或者是特別覺得哎呀好嬲啊、好嬲啊，即是將情緒有時放大了都在所難免的，所以都要想一些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放寬心，亦都可以放鬆一些人，咁你喺各方面嘅沟通啊，各样嘢咧，你都唔会觉得咁难去放低啊，或者释怀咯。 向好嗰面望，向好嗰度谂。 冇错啦，咁当然啦，除咗话自己嘅情绪嘅各样嘢向好嗰方面谂之外咧，亦都要记住咧，有好多重要嘅资讯咧，格先生要同我哋讲一讲噶。 Nah ini kalau mengenai kanker payudara ya adalah kanker yang salah satu paling umum buat perempuan di Hong Kong. Jadi perempuan harusnya bisa tahu ya bagaimana payudara mereka biasanya. Jadi juga sadar tentang ini. Jadi kalau ada perubahan harus bisa tahu ya, misalnya mendadak ada benjolan, ada bentuknya berubah misaln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ada perubahan tolong konsultasi dengan dokter, karena kalau dicek dari awal bisa menyelamatkan hidup. Kalau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ancer.gov.hk/breastcancer. Jadi gaya hidup sehat juga bisa mencegah kanker payudara. 冇错啦，咁详情可以上翻www.cancer.gov.hk/breastcancer 嗰度咧睇翻多啲相关嘅资讯嘅。记得子宫颈嘅筛查咧非常之重要，大家都要注意住自己嘅健康啦。除咗话身体健康之外咧，当然一啲电器安全嘅须知亦都同样重要噶，格先生。 Karena semua peralatan gas di rumah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harus sudah yang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ada stempel GU. Kalau yang ngg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terlalu tua alatnya, dan juga harus diatur untuk diganti dan diatur untuk inspeksi keamanan setiap 18 bulan. Tolong pergi ke website-nya IMSD untuk detailnya. 冇错啦，咁大家亦都可以上翻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咧，睇翻电器安全嘅须知，睇翻定期吓，记住系18个月咧就要有一次嘅定期巡查啦。当然，我哋 Covid 咧亦都系逼到埋身啦，所以有好多嘅相关抗疫资讯要同大家讲一讲噶。 Dan vaksin COVID itu disediakan gratis ya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3 ke atas. Jadi kalau seandainya umur 3 ke atas boleh memilih vaksin Sinovac, dan umur 5 ke atas boleh memilih vaksin BioNTech. Dan boleh bikin janji online, boleh juga langsung ke pusat vaksinasi. Jadi tempat vaksinnya itu ada pusat vaksinasi atau CDC, ada klinik yang ditentukan, ada bisa bikin janji ke dokter privat, bisa juga di tempat-tempat tertentu di rumah sakit publik. Jadi kalau seandainya bisa divaksin itu bisa membuat kita semuanya tuh melawan virus bisa lebih punya antibody.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相关嘅疫苗资讯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嚟睇一睇嘅。 Selain itu, untuk protokol kesehatan lakukan terus.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karena kesehatan diri dan lingkungan itu juga kunci untuk melawan COVID ini. Jadi cuci tangan dan juga pakai hand sanitizer kalau nggak ada fasilitasnya. Kalau seandainya keluar pakai masker dan hindari kerumunan, hindari juga untuk berkumpul-kumpul, dan di rumah juga bersihkan selalu, bilas toilet dan tutup penutup toiletnya sebelum dibilas, dan siram air di pipa utrep setengah liter kira-kira seminggu sekali. Jadi kalau sakit pergi ke dokter, dan kalau untuk informasi tentang karantina, untuk datang masuk ke Hong Kong, informasi semuanya itu bisa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冇错啦，咁大家同心抗疫，相关资讯咧，欢迎上到www.coronavirus.gov.hk 睇一睇。好啦，格先生，今个礼拜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除咗要多谢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之外咧，亦都要约定你下个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啦。拜拜，格先生。 Bye, Barbie.